三极乐世界，一心观礼，从事西方，去此世界，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佛世界，名曰极乐，法藏成佛，号阿弥陀，名无量寿，及无量光，如来应证等觉，十号圆满，安稳住持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，清净佛土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第一句，一心观礼，从事西方，去此世界，过十万亿佛土。从我哋呢个地方起，往西边，离开我哋呢个世界要超过十万亿嘅佛土。一个佛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十万亿佛土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。而家呢个世界嘅广大，天文学家已经有啲知道啦。有啲天，有啲星球，喺离开我哋一百几亿嘅光年之外。光嘅速度一秒要三乘以108公尺，嗰、那个快到极啦。所以世界冇任何东西能够追得上光嘅。要用而家天文学嘅望远镜乜嘢乜嘢，靠呢种近代嘅设备，能够知道有一百几亿光年之外嘅，我哋要睇见佢嘅光。是一百几亿年前的它放出来的古老的东西了。天之大，这个还是现代目前的科学水平，将来还会知道的更多。所以佛早就已经讲了，极乐世界离开我们是十万亿的三千大千世界。西方喺嗰度。咁进一步讲，佛唔系遍一切处咩？所以话佛就系喺西方，呢个系一种方便。所以善道大师话要指方立向啊。咁样讲，为乜嘢你一定要讲西方啊？善道大师讲，有咗示现成咁样嘅一个方向，令到大家心有一个专向的目的地，就容易摄这个心，管住了这个心，心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容易集中。你跟他讲是西方，他要专心仲不容易啊。你根本不讲西方，就在哪里都有，他更加没法子专一了。所以呢种指方立向系好殊胜嘅度众生嘅一种方便。咁样十万亿佛土有一个佛世界，名曰极乐。嗰度有一个世界，名字叫做极乐世界。法藏佢呢个比丘已经成佛啦，名号叫做阿弥陀佛，亦叫做无量寿佛，亦叫做无量光佛，是如来。这个是佛的十号，如来应供正等觉，这个都是佛的十号。这里列举三个代表十号了，这十号都圆满了，安稳住持，在那里好安稳的住持。这样无量寿经在这个地方讲得好好，亦都好圆融。如来者问佛到底成佛未啊？成佛几耐啊？ 释迦牟尼佛回答的，如来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佛从哪里来啊？从哪里去啊？所以亦无生，亦无灭，唯以酬缘度生。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本愿，要来度化众生，所以示现在西方，为了要满足自己度生的这个愿望，所以示现了这样一个极乐世界在西方。成佛以来，这个时间是十劫了。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，阿弥陀佛是现在佛，正在说法。这个今字就是现在，目前亦正在说法。我们这里在讲正修捷要，阿弥陀佛亦在极乐世界的讲堂中说法，今现在说法。所以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名号，同成佛十劫。成佛十劫在我们正修捷要虽然没讲，在阿弥陀经里头有。今现在说法，十号圆满。这个极乐国土是具足庄严，一切庄严的事完全具足，威德广大。这个功德大，威德就表示有力量，所以能够破除众生的这种无明暗而救度，消除众生的业力，有威有德，非常广大，是不可穷尽。一个清净的国土，清净两个字是非常重要，所以佛是无量光，无量寿，亦叫做无量清净，都是佛的名号。无量寿经是无量清净平等觉，亦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个无量清净，所以这个清净心是非常之难得，心中无所思，好干净，好顺，一切放下，这个就渐渐能够同佛相应了。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就指出极乐世界。法藏比丘已经成佛了，有极乐世界，为了酬愿度生就现在西方，有极乐世界。